欢迎到 Otta Channel， 我是末日， 我是杰德。 今天是2025年2月26号，今次讲的就是这个礼拜其中一个最红的东西，某个国家，真是某个国家限定的，这个哪吒二。 这就是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不同的话题，我们的Discord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 大家应该知道是二来的，即系即有啲人系唔知自己冇回事咁啊！ 一系乜嘢？ 咪哪吒一咯， 完全冇知，完全唔知道。 一就系哪吒之魔童降世，点解大家唔好印象？系因为系2019年嘅动画嚟嘅。2019年发生咩事？大家起含含鬼印，你咪印象啲乜嘢？ 唔系唔应咁讲。就算冇话就2019年啦，2022年我啲嘢都冇记得啦。套嘢又唔系红，好老实嘅。当时2019年系早几年嘅嘢，我都唔记得晒啦。 嗰、那个第一套叫哪吒之魔童降世啦，而家好红嗰嚿叫哪吒之魔童闹海，佢英文就咁直接叫二嘅，但系中文就系会知啦吓，但我哋姑且叫翻一用二啦。大家会知嘅主要原因就因为佢票房迅速超过100亿，不不不，如何那样好劲，打入咗前30大，跟住而家越来越上啦吓。咁啊，目前呢一刻喺我哋截止我哋录音呢一刻，我见到嘅资料，可能都系资料就有噶。是全球第八，我相信他不谷到全球第一都不会停手的了。 咁我觉得又无所谓，即是看看你韩团咁样，夹硬谷到上标榜乜第一位都咁样啦。咁人韩仔做得出，点解中国人唔做啦？ 我冇话佢唔做得，我个睇题咁解啫。咁啊，趁我记得我先讲，我第一对呢套电影嘅第一个印象系几时嚟嘅咧？就系、是、其实已经唔系2019年噶啦，已经系2020年或者2021年噶啦。就系乜嘢啦？有个僆仔准备排队做套核酸啊。咁佢就讲咗句我命由我不由天，咁当然系讲普通话啦，我变返到广东话，跟住啊系擘大口，跟住佢就乖乖地擘大口，然后缩啲面签落去，嗰、那个反差好滑稽啊，所以我先有啲印象，跟住先就知道有套咁嘅电影。咁当然啦，呢句嘢呢基本上呢系我哋港漫走出嚟嘅，或者主要系红出去，就系主要系港漫啦。喺港漫入面呢系好鍾意讲呢句嘢，当然有时会直接叫逆天啦。大家最熟应该系风云。风云入面有讲过啦，元天神兵入面有讲过啦，仲有一套叫狂王嘅入面都讲过，系好 Q 多啊。香港漫画系好鍾意咁样讲㗎，即系命运自信啦嘛，尤其是97前嘅作品啦，好鍾意呢个主旋律嚟嘅，基本上系港漫嘅。即系咩叫强者？强者就系逆天改命噶嘛。其中一句就系我命由我不由天，呢句嘢系港漫走出嚟噶。不过就唔扯咁远啦。然后另一个对关于呢句嘢嘅另一个fun fact啦，即系有趣的事实就系、是、其实呢句嘢喺哪吒二，即系而家红到全世界都系嗰套入边系冇出现过嘅。呢句嘢其实如啱啱所讲，其实2019年系第一套入先出现嘅，所以先会喺2020、2021年嘅做紧核酸嗰阵时先会爆出嚟噶嘛。其实呢句嘢咧系上集入边出现嘅，好多人针住呢句嚟讲，即系代表住乜嘢咧？其实佢根本就第一部故事，佢根本就唔知道，甚至两套都冇睇，一同二都冇睇。如果唔系，你会知道二入边根本冇呢句嘢，肯定地冇呢句嘢。因为呢句嘢系讲紧系第一部嘅最后最高潮位打 boss 嗰阵时讲出嚟嘅，即系港漫都好多时系咁样啦吓。不过你都明噶啦，一啲嘢一红起嚟，八卦特别多啊嘛。 咁呢套嘢都佢而家就狂谷啦，因为连我依唔留意嘅都睇到，就系、是、网络就传得好，又话咩花几十万包成间院，但系冇人睇嘅，就恭喜飞。咁有啲人喺度吐槽佢，有咁嘅钱不你救济下孤儿好过啦，做咩咁无谓嘢？ 哦，咁我又唔会吐呢咁嘅槽嘅，因为调翻转就系、是、呢套嘢系咪某啲人讲到完全系靠啲人吹谷？我调翻转问个问题就系、是，点解套套唔谷叫谷呢套先？你要谷，你话你谷战狼啊咩嗰啲所谓嘅主旋律电影，我比较理解啊。点解要谷呢套啊？其实纯粹就因为佢跑咗出嚟，首先佢跑咗出嚟，呢个先系重点。首先佢跑咗出嚟，然后先有谷嘅，先有顺势谷佢上去，唔到第一唔终止嘅追谷。 即系简单就黑悟空效应咯。 类似咁嘅情况，不过我会叫做流量地球 like。 流量地球有冇咁红啊？其实即系呢样好老实喎。嗱，呢日好申报啊！以上讲咁多套都冇睇过啊！我个妹问我：你睇唔睇哪吒？我话我披萨都冇睇喎，喂！跟住冇声，跟住又笑一笑啦。 就算你有睇都唔系问题，重点系应该系讲你一你都冇睇，你睇咩二？ 就系咯， 即 系冇啊！我 好多人直接去睇，我谂虽然冇错，哪吒嘅故事应该大部分都知嘅，但系佢入边又唔系完全跟原著去做嘅，佢有相当嘅改编噶嘛。即系总之，首先佢呢套嘢系跑出嚟，咁佢有天时地利人和嘅。 咁佢作品固然有相当嘅质素嗱，先讲利申，我净系睇咗吹打啫，英国仲未上，而我相信我都唔会贡献票房俾佢噶啦。咁但系你净系睇吹打，都知道佢个制作技术去到边。你话系咪一流咧？系可以叫一流嘅，即系叫做第一梯队咯，咁样叫咯，唔系最顶级嗰、那个，但系净系喺画面呈现方面，算系相当地唔错嘅。虽然咁 pics， 你唔觉成个有一个风格啊，系个画面风格啊。咁多种嘅电影动画，点解你要同佢人哋啲一模一样咧？不过呢个唔紧要，呢个唔重要。 呢个唔重要真系。 总之佢点解会拍出嚟《天时地利人和》？佢系呢个新年嘅档期啊，即系呢个时候香港传上去 贺岁档咯，俗称嘅贺岁档咯， 系香港传上嘅习惯嚟嘅。以前香港咧就系嗰间新年嘅前七日系七日啊，成个礼拜成个街系死寂，乜鸠都冇嘅。咁你要想搵啲娱乐咁点啊？戏院仲开，咁所以咧就变成冇嘢做，咁咪去戏院睇戏咯。系咁样变成咗啲趣嘅，啲咩交喜事啊嗰啲嘢。 其实今年都有几贺岁片，其实今年咧 年年都有。 今年咧啲贺岁片开始多翻，即系嚟，但系咧亦多句啦，中华系入侵啦，即系嚟唐探咁样。其实啲人话 O K 嘅，虽然我冇打算睇，但系啲人话唐探O K 嘅，好睇嘅。 呢、这个就关中国电影本身事，因为除咗有贺岁档呢样嘢之外咧，贺岁档嘅票房系讲紧佢呢七日加埋系讲紧成年嘅票房嘅 20% 可以去到五分之一。可想而知，贺岁档入边嘅人流几咁恐怖。咁问题就系今年嘅贺岁档咧就好捻难睇，喺真人方面几乎除咗唐探仲可以见得人，啲人咁讲啊，我先利申我完全冇睇到，总之就系其他嘅全部唔掂。咁结果就系大家肚喳喳都 OK 喎，睇得开开心心唔错，打气有劲之如此类，即系佢本身系适合喺新年一家大细去睇，即系尤其是佢动画或者卡通嘅属性啦，咁所以啲大人会肯带个细路仔去睇啊，嗰类适合一家大细去睇。咁当然你话佢入面故事系咪真系好适合一家大细呢？封神榜啊，大家知噶啦。但系喺大家都喺新年会入去戏院睇嘅习惯，但系你又冇乜戏可以拣，咁大家就会拣咗套哪吒去睇，咁就变成就系成个新年咁恐怖嘅票房，几乎集中谷咗落去哪吒二度， 去到冇，所以就又系一嗱都系总之咩，由朝睇到晚，间间院都上嗰只咯。 嗱，虽然都系调翻转讲就系、是。以满座率嚟嘅而言啦，哪吒二甚至系排得少咗嘅。哪吒二个喺中国入边嘅票房咧，唔单止票房高，即系有啲人话，超佢排得密密麻麻，梗系多票房啦。No， 不完全系，虽然呢个系事实，但系唔系因为咁而产生嘅，系讲紧佢个满座率而言咧，佢系应该攞更加多嘅排场先啱嘅，因为佢嘅满座率系远高于其他戏嘅。你唔好睇啊！啲人又系做咗最后有冇去睇，有冇如何那样呢啲，我唔讲后面啲点样吹谷。 呢个阵间再讲。 系最开始的时候系完全真系靠佢嘅实力嘅，咁所以佢系咪真系差呢？即系我唔肯定，因为我就始终都有嗰句我冇睇到，冇入场睇，但系我相信佢系有一定水准嘅。无论系佢流出嘅片段，净系吹奶又好啲嘅，佢系有翻咁上下水准嘅。咁当然系咪啲人吹到天上有地下无，就肯定冇嘅。呢啲咁嘅情况，啱啱睇讲噶啦。呢、这个名单我包括呢个《流浪地球》、《黑神话：悟空》、《碟仙》、《哪吒二》，都有咁嘅情况出现。就系、是、原本呢个领域入边，中国系长期地冇嘢、冇功课、冇嘢交出嚟嘅。突然间一套可以去到世界水平，唔算到系最顶级，但系都算可以一较高下嘅程度啦。或者我喺 mean 啲嘅讲法就系见到人扯尾灯啦，最少。咁然后就因为咁咧，就 trigger 咗中国人啲自卑到自大嘅心理，将佢谷到讲到佢吹到佢天上有地下无，即系调翻转。大家有睇过《流浪地球》，可以打开到个佢喺科幻片入边，咪又系咁上下咯。即系嗱，呢个如果你想象唔到嘅，就系、是、你可以想象就系《明日战机》，即系有香港人吹啊，《明日战机》可以同荷里活叫板，你会唔会翻个白眼俾佢啊？而家就系咁嘅情况， 我会觉得就即系讲句咯，孩子开心就好咯，俾佢玩咪俾佢玩咯。嗱，呢样嘢系真嘅，有啲人咧就真系好觉得佢就话，我吹得咁劲啊，乜乜乜啦，咁即系必要唱反调实有噶啦。咁亦都有即系呢啲政治立场嗰啲唔使讲，唔使讲。但系我从喺方面，我觉得就咁，人咧人哋做一套叫 O K 店嘅嘢出嚟，咁佢梗系有权吹啦，大佬嗱，即系有飞机，依飞机依家时候唔打，等几时打啊？ 等套嘢唔掂先打，因为有一个飞机不打不打，大佬。 我觉得主要问题系过犹不及咯，有时会喺我哋 A C G 圈都已经经常出现咁嘅状况噶啦。某套其实都唔错嘅作品，俾佢啲 fans 吹到天上有地下无，结果你望到见到个前面撑到后面。我谂第一部应该系梁公， 应该系。 我觉得我印象中以前再之前已经冇啲咁恐怖嘅 fans， 或者应该系互联网冇咁 hit 啦 ，S N 冇咁流行啦。当年我哋梁公嗰时，你咪见到有炸梁公 fans 黐线噶嘛？哎呀，喺我大梁公面前，你全部垃圾，你全部动画都系垃圾，有啲咁嘅人噶嘛？咁你有几吓人憎？即系可你对其啱啱噏过几套嘢冇印象唔紧要。对我哋嘅听众应该对梁公有印象嘅，唔好扮后生。即系咁嘅情况之下咧，就系嗰啲 fans 嘅行为会令到啲人对佢反感，所以亦都因为咁咧，就会有啲人系调翻转过度地踩佢嘅，讲到佢一文不值。啱啱噏过四部嘢都系咁嘅情况，佢哋绝对有佢嘅可取之处，但系唔系啲人讲到咁咩啦？当然而家哪吒嗰啲人就会用翻票房去同佢讲啦。当然咁啊。即系攞翻数据说话啦，嗱，真系票房入边 99% 都系中国刷出嚟嘅，99% 应该仲系进咗位嘅，即系咁你就明啦。咁基本上即系你有人话，你外国都有票房啊，外国票房咪你就系留学生啊，啲润咗出去翻墙嘅人，肉身翻墙嘅人走去刷出嚟嘅。嗱，英国仲未上，所以我唔系好 sure。但是根据我在美国的 friend 讲，他去过一场，是他去过一场，记住啊，不是全部啊，我只能代表过一场，他去过一场见到的全部都是中国人，最少是华人面孔，冇鬼佬入向的。你想一想到呢，无啦整救就咁将个哪吒的拼音当成英文写出来，跟着写二，好赶客的，对啲鬼佬来讲，咩是哪吒唔识，呢嚿嘢是哪吒他都未必知道，跟着仲要同我讲是续集，第一集在哪里，我冇睇第一集。入唔入得场噶？唔知道，即系咁多不确定嘅情况之下，除咗啲好熟悉中国嘅人之外，有时啲人会似正如佢杨五毛啦。有咩人突然间走去睇佢哪吒二？就咁简单啫。即系咁，但系对比啦，呢、这个李边伟海外票房，呢、这个海外系指日本以外啊，即系包括香港。其实海外票房占咗74%，佢总票房入边74%系海外票房。再其次，千与千寻，即系佢两个票房都差唔多啦。千与千寻的海外票房占了 69%， 相对来讲日本比较多一点，都未占到四成，都是三成多少少而已。即是你就会看到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全世界都在看，什么是只是中国人在那里看。当然 你中国人看都可以做到很大，因为你有14亿人嘛。 同埋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纯粹是在 X 面有人这样说，每个票房有啲人就攞几十万包咗成间院，咁佢一定爆噶。咁啲人又有人吐槽就系、是、有咁嘅钱，你不外国公益啦。但系咁系有，但系好多系真系唔少人系咁样为咗谷哪吒二票房系咁狂爆，用包院形式噶。因为你包院嘅话就肯定系用最贵价噶嘛，你唔会因为大陆票系有啲叫海鲜价就咩咧，最早嗰啲贵，跟住咧就越嚟越平，去到最后入场一刻咧就最平嗰啲咁嘅机票式嘅海鲜价咁。你用呢个包场价，佢一定最贵嘅，咁票房一定博过百亿噶。有你包场最远贵， 哦，咁唔止啊！就通常你有可以成场包晒啊，你就唔会系一个戏院五十张飞就成五十噶嘛，唔系咁样计噶嘛。你通常会可以有若干嘅折扣啊，成噶嘛。譬如佢攞包场八折，譬如啫，我真系唔知个实数几多啊。喺包场八折之后，佢系计正价去计票房嘅，八折系又个戏院折俾你嘅。不过，呢啲点嗰个调翻转讲，都系真心扮俾落去嘅。咁啊，我又唔系真系咁觉得佢唔可以咁做嘅。不过调翻转，如果你想用票房去说服人哋，哦呢套嘢好多人睇啦，呢啲行为就对佢打折扣，完全对呢啲嘢打折扣啦。因为重点唔在于佢票房几多，其实票房系其实真正要讲嘅系你想讲嗰几咁受欢迎啊嘛。咁所以系讲紧系几多人去睇佢啊嘛。咁理论上最理想嘅状况系统计不重复人流，即系到底有几多人睇过佢先系重点啊嘛。呢、咁如果你纯粹讲票房，仲要系嘅咁样无限刷咧，其实对呢个数字系冇任何意义嘅。你刷一亿次咧，你都系一个人去睇过佢嘅啫。咁啊，当然啦，因为实务上你做唔到去统计呢个数，亦都唔系好大意义。当然有人有呢啲市场调查机构会做嘅，不过佢都系调查人次啫。不过毕竟就系、是。 呢个全世界除咗中国冇咁多地方系实名制嘅，我鬼知你入咗戏院嘅系边个咩？中国睇睇戏都唔知道你边个啦。咁我唔肯定啊，因为啲订飞网啊嗰啲其实有数据嘅，知道平均每个人刷几多次啊。嗰啲讲刷十次八次嗰啲，我问啊，你宣称每日一日之内刷十次八次，点解连呢句嘢啱啱我之前一开始讲嗰个我明有我不求天，唔系呢套嘢入边讲出嚟嘅，你都唔知嘅，你去瞓觉噶，即系。因为之前好耐好耐好耐之前，我哋讲过一次日本动画电影嘅潮流兴起啊。因为喺嗰个时间之前咧，日本嘅动画电影啦，你要超过一亿咧，除咗宫崎骏嗰啲啊，好难做到嘅。一亿啊，讲紧 yen 啊，仲要系。但系之后咧就系嗰啲十亿啊、二十亿啊，嗰时 Love Live 二十定三十亿啊嘛，好恐怖啊嘛。 好劲 ，Love Live 嗰时二十亿好劲噶啦，因为、因为应咁讲，其实咧。动画电影疯狂地爆啊！即系所谓叫做动画电影系指非柯南系嘅动画电影啊，因为柯南咧系另一种另一个概念嚟嘅。咁一般动画电影以前系五亿十亿就好卵劲噶啦。你有讲真，你收到你一套好似《天塔》当年第一次上嗰时，佢当时收到五亿，啲人已经话哗哗声噶啦。而家随便二三十亿， yeah, 即系除咗通胀之外，系大家多咗真系日本啦、啊，讲紧多咗人睇。 咪习惯咗啊！之后例如高达咁，以前高嗰套《仙根氹》，你冇人想象到佢可以收到廿几亿，但而家收到廿几亿。唔系佢套嘢特别好啊，而系而家人习惯咗入戏院睇动画，肯俾钱啊！唔需要咩，就算咩冇嘢送啊，咩都好，即系冇特典商法都好，总之又咩，你肯俾钱，你就算又一定入白肯俾钱噶啦，入场睇呢样嘢系文化改咗。 唔好话高达啦，灭库都收咗二十亿啊， 咪就 系 咯。 啊，虽然灭库系特典之力啦， 谂下即系自从有咗鬼灭之刃嗰个神话之后，大家系真系呢度有一个鬼灭系真系嘅最大嘅功劳做咩？佢令到观众肯俾钱入场睇动画电影，呢样嘢我系佢最即系叫做佢最特功功丰功伟绩嚟嘅。 所以补充翻啦，啱啱讲呢一段系指日本嗰边啊。即咁啊，应该我哋录音嗰阵时，应该香港已经上咗噶啦吓。据说又系都系好爆啦吓。虽然你点爆都爆唔过破地狱，就有点而弱了。喂，你咁样谷法都唔够人嚟，喂，免费派飞咯，都唔够破地狱，破地狱要俾钱入场睇噶。不过算啦，呢啲冇俾，冇咩好俾嘅。因为老实讲啊，你中国有十四人，每人去刷一次。刷一张我当五十蚊张飞，虽然中国有啲戏院系冇五十蚊都唔使啊，我就当平均五十蚊，十蚊好未？咁都140亿噶咯，咁都140亿票房噶咯，冇计错数嘛，14亿人每人10蚊，咁就140亿票房咯。所以数目字有好高，除咗 high 之外咧，真系反映唔到嘛，因为佢哋想讲嘅唔系话我哋刷新新纪录出嚟啊嘛。只系当然有人纯粹系为咗呢样兴奋嘅，咁你健力士都系食呢啲水嘅啫。咁但系佢哋讲嘅其实唔系呢样嘢啊嘛，系讲紧高票房代表住全世界好多人睇我哋中国文化恢复、文化复兴，跟住嗰啲上纲上线唔讲啦，系讲紧呢样嘢啊嘛。其实唔系咁，所以对个作品本身系好处，亦都系一个唔好处咯。即系当然好处就系赚到盆满钵满啦。总之代咗先白鸠几亿。即系我相信佢上200亿唱全世界第一，真系时间问题，绝对唔系问题嚟嘅。我真心相信佢做得到嘅。咁但系你如果你话呢个影响文化输出啊成咧，佢甚至不如黑悟空。即系咧，黑悟空衰衰地都有四分之一系海外贡献嚟，系讲紧净系海外嗰部分都卖咗500万只。 真嘅呢样嘢嗱，要几分公平啲。在海外玩家来讲，是黑悟空评价是不错的，真的几多人玩的，是很多鬼都玩的，即是不是说因为我牙渣的情况是去到是什么真的有的咯，变成了什么中责任感这样咯，你看他是什么中国人为什么不看牙渣啊，那种心态。 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要看牙渣， 他又有但问题黑悟空又相对讲就什么玩家喂这game好玩喎，黑悟空就变成了什么你部电脑玩玩点黑悟空啊？嗰只叫做咩？试机 game， 即系部机唔够劲，玩唔到嗰种咁嘅讲法。 即系呢个就系我讲佢个影响，即系要讲呢四样对鬼佬世界最大影响嘅，肯定系碟仙。即系唔单止系华尔街地震咁简单，鬼佬世界系接纳咗成为顶级 LM 嘅一员。即系我哋专题入边都有提到啦。喺呢四只入边，虽然都系差唔多嘅程度，但系其实佢有程度都有分别嘅。无论是相对业界的水准，无论是对鬼佬的影响，最大一定是碟仙。 DeepSeek 係真係改變咗，真係一己之力改變咗成個 LM 嘅發展。我啱啱講啦，即係各種嘅 LM 各都陸續地推出佢自己嘅 thinking 模型，就係因為 DeepSeek 呢嚿嘢。thinking 呢樣嘢唔係佢諗出嚟，但係佢係真係影響咗成個業界，全個業界一紛紛去使用，去推出佢自己嘅 thinking 模型，就係 DeepSeek 影響。呢、這個唔需要小快雄講，唔需要愛國上身，我都係咁樣講嘅，即係因為呢個係事實。是他出现之后各个先会拿出来，无论他本身有没有想着做都整了出来。所以他的影响是最大，也都是最多人用，外国使用的项目可能甚至会比中国还要多。黑悟空其次，黑悟空呢就都有部分人玩的，但是就是你首先要摒除对中国 的成见先咯，然后还要不一定是全部人 都适合玩的嘛。虽然他几适合这个 short video 的风系，因为他看来很爽，会很容易传播在 SNS 网络传播，很适合在上面传播。然后又因为他碰上了鬼佬世界反 DEI 的潮流，我这只还要被 SAW 认证过这只东西是反 DEI 的， OK， 那你就突然间担起大旗了，天时地利人和，变了鬼佬会比较会想玩。当然他的中国文化部分不一定鬼佬会认知，但是啲人嚟打街霸，有冇睇个故事啊？咁解啫嘛，你唔睇故事都玩得噶嘛只 game。咁呢方面佢自己本身嘅表现都有翻咁上下水平。咁技术方面就听翻我哋专题，我讲咗好娇多啦，唔想喺度重复。所以佢都有一定嘅影响嘅。再落去咧就系哪吒流浪两部电影，流浪地球对鬼佬世界有人睇嘅，我印象中系有人睇嘅，咪当一套科幻片咁睇咯。反正荷里活嗰啲都系咁鸠屎噶啦。即系你要搞清楚，我讲到国际平均水准，唔系一定系赞美词嚟噶。即系荷里活嗰啲鸠屎片、鸠屎科幻片又好好睇、好精彩、好有深度，如何那样咩？冇眼啦！ 嗱，好认真，嗱，依系真嘅，就系、是、我睇片就系、是、我睇十场有两个钟头叫做咩？娱乐阿姐，你唔好咁样沉重。即系而家香即系港产片咁，大佬红豆又好，爸爸又好，我哋又好，即系咁，我唔想入即系。我、哦、系你拍呢类片成本比较大，全部文戏艺术片，吓苦喊忽嘅，三岁四岁就四到冇啲咁嘅嘢。但系我想入场睇娱乐片啫。但系而家香港人唔识拍笑片噶嘛，香港人咁冇办法。你想睇娱乐片，咪俾你睇荷里活打个乒乓，刺激下观众刺激咯。我唉，放过我啦，唔该。 嗯，咁调翻转就系同日本动画一样啫嘛。日本动画点解会用文戏比较多，而成平啊嘛？你个人冻喺淡妆冻喺度，就有个口喐下喐下就可以挨你十一分半分钟咯。即系不过冇扯咁远。咁然后哪吒就直情系负，直情系对佢哋嘅影响系负，因为佢真系你嗱调翻转谂一个鬼佬世界，呢、这个美国又好英国又好嘅鬼佬，无啦啦做乜会睇你先？仲要讲紧系如果你唔知道哪吒嘅故事，或者唔知道封神演义嘅故事，你系睇唔到噶。套嘢本身有太多嘅前设系预你睇咗《封神演义》，或者最少你知道入边嘅故事大概讲咩，你要知道啦，你先会比较容易睇。佢好多嘢都系假设你知道。其实黑悟空喺呢方面都系一样嘅情况啊。不过问题就系黑悟空嘅故事你可以 ignore 咗佢啊嘛，你纯粹打机都得噶嘛。但系哪吒嘅故事，你睇电影然后 ignore 咗佢故事，你仲可以睇啲咩啊？系冇错，佢啲美术系几劲下，但系我谂应该冇人会纯粹因为个美术好靓而去睇套嘢噶。我哋应该冇噶，冇啩？ 我至少我唔会，我至少我冇咯。 最调翻转讲就系、是，你系咪真系靓到哇惊为天人？我净系欣赏你美术风格。 奥斯卡美术上嗰啲咁嘅嘢咯， 都冇啦，大佬。即系佢又唔系冇讲故事。如果你系一个唔讲故事，纯粹表现美术嘅，可能有啲中意艺术嘅人会中意睇。咁佢又唔系啊，佢一个讲故事嘅作品，然后你睇唔明个故事。而我睇唔明嘅原因有两个，一系你冇睇第一部。二是你没看他的第一部的前传，即是《封神演义》，那你还看，所以他们有些、小粉红定吊战狼、啊、已经是就说、你们鬼佬世界、啊、不排除这个片、啊、是打压我们、啊、什么什么，喂大佬真的没这么理由会看你的、啊、大佬，即 是直接讲句就是吹啊，是打压你啊，那你中国人放开美国片戆鸠了，我黐紧线的哦，你中国唔放片，你中国唔放我片就得，我就一定睇你片，傻閪嘢都。 虽然同一时间上嘅美国大片系《美国队长四》， 但你唔好理 公认嘅烂片。 唔系嗱，真嘅套戏其实 OK 嘅，唔算烂嘅，真系唔算烂嘅，咪捻顺烂番茄啲閪嘢。 唔好带脑去睇咯， 呢套嘢我睇过， 唔好用我的标准啦，因为我的标准系宽松到离谱嘅。咁一其他喺 Facebook 啲黑人即系所嗰啲咁就衰啦。嗰啲影嗰啲网友睇咗之后，佢讲话真系，咦 OK 得、啊，唔错、啊，还好套、啊、嘢，即系 OK 可以嗰只啊。我觉得 OK 可以喺个年头算系算难得噶啦，基本上 OK 可以其实一个好高标准嚟嘅。尤其是对于嗰啲基本上 本射比 同 Marv 对于嗰班友员讲就系 Marvel 啊，嚟边打三拳先，打咗三拳先讲。嗯咁嗰啲人都话 O K 可以嘅，其实算几掂噶啦。 总之呢部嘢意外地背负咗太多唔应该佢背负嘅嘢，结果就系大家放大检视咯。我唔知系好彩定唔好彩啦。啊，即系佢其实本身系其实有唔少隐喻，即系同黑悟空系一样嘅情况嘅。不过问题就系、是、可能系审嘅人睇冇留意到，或者系已经冇理到，又或者系哪吒本身系有毛泽东嘅加成嘅。因为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毛泽东有两个角色特别中意嘅，一个就系《西游记》嘅孙悟空，一个就系《封神演义》嘅哪吒，共通点都系造反。所以喺中国入边咧，经过呢一代之后咧，其实佢哋又特别会放宽对佢嘅审查。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咧，以现在意识形态咁审得咁紧嘅话，你大闹天宫又好，你打海龙王又好，呢啲咁反叛嘅行为咧，其实你真系要认真要正式审查嘅话咧，哪吒一定过唔到。唔知系到底系因为佢系哪吒，所以特别放宽佢啊？定系因为审查嘅人其实都唔系咁聪明嘅啫？即系我成日都要举个例子，其实咧《动物农庄》咧喺中国系可以官方出版嘅，即系好麻烦啦！我都觉得好麻烦啦！我唔知系因为审嗰个睇唔明啊，定系乜嘢？因为据某啲出版界嘅人嚟讲，佢哋真系会蠢到睇唔明某啲好高深嘅比喻嘅。我哋都可以理解嘅，咁所以先做到呢个天真系天时地利人和咁啱，佢选择喺贺岁档系佢嘅选择嚟嘅，但系咁啱今年嘅贺岁档大部分都唔多得，咁又咁啱，终于有一个唔系疫情嘅贺岁档出现啦，大家都涌过去，然后发现冇咩好睇、啊，诶呢套 OK，、啊、有个咁嘅起头，起咗个头之后，又咁啱呢套嘢本身有一定娱乐性，又有中国嘅文化存在，因为中国电影唔一定有中国文化噶嘛。即系有啲一啲鸠片都唔可以叫鸠片嘅，有啲普通电影啊，即系停停塔塔都可以噶，嗰啲冇中国文化嘅嘢。虽然佢唔系主旋律电影，但系佢都叫做系符合到佢哋民族复兴嘅个主旋律，即系中国文明文化。所以佢哋先咁想输出啫嘛。咁所以天时地利人和加埋，真系咁啱啦咁巧爆咗出嚟。即系有时咧，就我知道站队系非常简单嘅，即系等于有啲人点解会无条件去睇。佢真係純粹愛國情操，你唔通佢真係咁鍾意動畫片咩？即係又亦都有啲人點解唔睇，唔一定關事，即係等於點解我唔睇迪士尼動畫，因為佢迪士尼嘅。講完㗎啦，唔係因為佢好睇或者唔好睇，因為佢係迪士尼嘅。我唔睇迪士尼嘅戲，當然係包括迪士尼啦。一樣意思㗎咋嘛。有你係可以因為立場而唔選擇睇佢，或者係因為興趣而唔睇佢。即係香港有啲人因為立場而唔睇佢，完全正確理解嘅。鬼佬世界因为唔识哪吒，更加唔会无啦啦中去睇哪吒二，都系好合理嘅事。但系就唔好因为咁而过度地踩或者过度地捧佢，好唔好？大家心中有数，唔好自己呃自己咯。有时将一套本来都有啲嘢嘅人去踩到一名不值，实际上贬低嘅系你自己本身。 不过唔好话，即系讲开又话踩，又讲开又突然间谂起啦。即系我之前都讲过啦，九龙城寨家喺日本爆红啊嘛。日本系入嗱呢套嘢咧，如果讲海所谓叫做咩，真系喺海外叫做咩，系复兴啦，就系、是、《九龙城寨》咯。佢话嗱呢套嘢其实系有日本人做嘅，高行健治即系做那剑心嗰个动作监督。咁佢因为好多人最初咧就纯粹为咗足行健治拍港产片呢个 title 入场嘅日本，而日本最初上唔系好多戏院嘅咋，有冇啊？香港 Disney Plus 都上咗咯套嘢。 如果你话呢套嘢点解日本红，有几个因素嘅？ 唔系最初咧，其实嗱最初咧。佢就真系好多人排睇住谷行健治入场嘅，即系叫做咩啊嗰啲咯。咁你有个嗱，即系有个自己人喺我拍海外片，你捧下场噶，即系香港人嘅心态都系咁样啦。但系一入场睇就哇，打开晒父女嘅三观。 哦，你话嗰样 真系噶，唔系讲笑噶，夸张到你知乔正夫噶啦。我最初点解听到呢个古仔笑咗咗喺度，就是、我妹同我讲话，啲日本人听见到个嗰光头佬咩人嚟噶，咁劲嘅，明明配角，明明黑川配角嚟嘅啫。跟住一问一下，乜香港作家咁劲嘅？跟住睇完就系最夸张嗱，先唔好讲信一嗰几个啦，刘俊天嗰啲啦，因为信一嗰啲我一睇个样子就知道红硬啊呢、这个角色，呢类咁嘅又咩刘个米津元师头 有少少似铃木达央，又靓仔，最就又够 man， 打又够劲。日本妇女唔湿晒都未算，呢、這个咧系唔够夸张。最夸张就咩？乔正夫光头女又乔正夫又画同人图啦，阿乔正夫喺处 X account 度拗晒头，发生咩事啊？跟住更夸张就黄狗，即系做个反派嗰、那个，系佢都有画同人图啊。跟住阿龙卷风即系阿古天乐同埋阿俊一嗰个 CP 组合，系大家啲香港人睇到吓乜佢两个 CP 嘅咩？系可以 CP 嘅。然后呢、香港的演员即是古天乐他们整班去日本借票场呢是全人爆棚的去到。 不是爆棚那么简单，是将飞炒到上天100,000的一张。 还有连难得小岛秀夫是讲是看完套片就讲了五段去讲，即是他越喜欢套片呢他在 X 里面的讲的就越多，他讲了五大版夸张到。就是哪吒而在其他地方红红不知道。九龙城寨日本红到爆炸就肯定是的了，是还有肯定都是全部日本人来的，肯定没灌水的，那些同人图夸多到呢，我听什么 CP 都有，就是黄狗明明是反派的他都可以有同人图。还有最搞笑就是、九龙城寨呢最后一幕呢是四小强呢很马分尸咁绑着黄狗去打打下的嘛，跟着有人讲了什么人肉跳绳，即是黄狗在下面打下打下上来跳下跳去几即你讲到有即系讲到哪吒几红啊咁样，我想就系反例咯。你睇下，即系用你个提示就咩？咩嘢叫红咧？你睇下《九龙城寨》，仲有《九龙城寨》系最初系得几间戏院上，就叫做上嚟，大家叫做咩？等到香港上，即系香港啲 CPAS 都上咗啦，佢先喺日本上。结果越多戏院上，越多人睇，二刷三刷喺度刷落去。 一开始几乎就系谂住都拍咗咯，顺便放埋过去播一播啦。一开始我觉得佢系咁样嘅态度嚟嘅咋。不过就可能佢真系太睇少咗其他一样嘢，我谂佢一开始会有人有兴趣嘅原因系因为九龙城寨， 系啦，因为九龙城寨本身系迷到黐线，日本人系对九龙城寨嗰个疯狂迷恋嘅。 日本人系比我哋香港人更加中意九龙城寨啊！即系可能系佢嚟产生味啦，佢哋冇入。 唔系最简单就系攻个机动队咪九龙城寨咯。你日本人对九龙城寨啊，即系例如话喺深水埗啊、大角咀、大角咀挂环衣咁嘅旧楼咧，系一种疯狂迷恋嘅，香港人唔理解嘅。咁而呢度拍九龙城寨，佢亦都做咗功课做咗好足。咁一出嚟套嘢咪掂咯。即 除了很干净之外，基本上都还原十之八九的 了。还原十之八九做得很足。 我以前住过在入面的朋友说九龙城寨哪能有这么干净的。 更污糟的，我自己的时候经过九龙城是那些都知道挺污糟。还有一套东西他够胆就是他找高行健志拍，他就是我好像有在我都有讲过的。他由张彻年代的动作片一路拍张彻啦。徐克啦，跟住去到成龙啦、李小龙啦，跟住再加埋六阿剑心，所有嘅功夫嘅动作片，完咗炒翻大碟，跟住拍得好睇。当然啦，最重要都系翻转攞就系成套都系好 man 嘅男人，由后生到老嘅，乜嘢都有个打中嘅性癖嘅。 之前我哋讲剑心，好似都有提过啦。基本上咧，佢系接近系入咗香港籍噶啦。我唔知佢系咪真系攞咗身份证，但 系广东话几好啊，江人字啲广东话 佢。基本上如果他要全心要扮香港人，你是分不出的。 他广东话很好啊，听他嗰个做佢嗰啲即系制作特辑咧，听阿谷恒健志讲啲广东话，咦 OK 掂喎。 佢系吸收晒香港电影嘅精华，即系佢基本上就已经接近系一个日本人，但系做咗系同香港嘅电影人冇分别嘅程度，已经去到即系有啲似对马战鬼咁样咯。是集鬼佬 team 去做日本嘢，但是比你啲日本人更加日本人。 所以即系我成日，所以我即系好多人都讲过，其实就系、是、香港人其实系唔识珍惜自己啲嘢噶。好个即系昆汀塔伦天奴咁，佢主话我一半嘅血系港产片。 我咁冇计噶，你讲九龙城寨，我第一个反应印象唔系佢哋嗰啲西巴斑马嗰啲心乜七七，系臭捻到呕，行近都已经臭到想呕，成地污水垃圾嗰个形象啊嘛。即系佢嚟产生美嘅，有时真系佢哋冇亲身行过去啊嘛。 但系唔系应该就系当件嘢消失咗咁多年，大家都去美化佢嘅。同埋日本系冇话想象九龙城寨呢种古灵精怪嘅，即系嗰种好超现实嘅情况。所以呢套嘢佢最初纯粹系叫做咩？不妨试播，结果而家爆红大成功。睇下佢会添值啦，呢套嘢我觉得佢会添值嘅难得就系、是、真系套嘢系港日爆红，系嗱即系叫香港有好耐香港几耐未试过扬威日本啊！ 再粗糙咗，再讲开九龙城寨就另一个就系、是、九龙城寨入边咧，你话厅入边，你个主角好卵型咁同佢讲，我你唔加入黑社会啊！你喺九龙城寨同佢讲，我唔入黑社会， 傻啦。但 即系呢啲部分会令到香港人好出气咯。但系虽然出气都好，其实香港上嗰时都几好票房啦，一亿大家明啦。 唔系呢套嘢香港系佢好耐过，因为系去到就咩，连啲大场贴，即系连我都冇留意，都留意到，咦，港城仔嗰时我系唔记得咗去睇，其实我想去睇嘅，即系佢睇咩嘢，但系结果跳甩咗。后嚟系我个妹喺 Disney Plus 度睇，话喂好睇嗰套嘢，跟住睇完之后就话，我睇完第一个反应就系呢套嘢红硬一定掂。即系第二个即系吐槽点就系、是、最后咧，成四个小强咧懒型好懒挫咁样咧，坐喺唐楼上面望住成个九龙城。我同我妹第一个反应就系、是、九龙城系边有咁高嘅楼啊？你私室上望落去啊？但系可以理解嘅，要挫梗要够高噶啦，因为九龙城就大家知道顶咗十零楼嘅啫嘛。大佬嗰、那个高度，我即系听反应，你私室上起层楼落望落去啊？咁乸高嘅？ 大家应该知嘅，主要系因为喺九龙城嗰度有高度限制，虽然入边系冇网管，但系佢哋都唔敢高过某个高度，因为再高真系会撞到飞机，唔系冧啊，系撞到飞机啊会。 唔系 九龙城嘅高度限制系因为启德机场噶嘛，当年系讲紧你喺楼顶度攞支够高嘅竹竿，我记得好似十零到定三十啊，真系撩到个飞机嘅会。 依个笑话嚟嘅，咁其实咧。就有人其实有啲人讲嘅系做唔到嘅，但系 三十米。 但系我以前因为我以前有亲戚住喺九龙城嘅，咁咧佢住喺八楼，我天台睇啲飞过嘅时候，我心哇屌你老味，即系大啲掟啲石头掟落去，嗰个高度嚟嘅。 唔系同我讲咯，三十米咯，你攞支三十米嘅竹竿就可以撩到佢。当然三十米嘅竹竿真系非常长之长，但系唔系真系好长噶咋？你攞支三十米竹竿就撩够到个基底噶啦。 所以九龙城系冇咁高嘅，九龙城 系唔可能有咁高嘅楼，唔系话佢哋管唔管你法律嘅问题，系再高真系会撞到嘢噶啦会。 但系呢个系唔系重点，重点就系咁最后尾 ending 要四个靓仔好卵型咁样，咬住支烟喺度望夕阳，梗要搵个最高嘅位噶嘛。 喂，咁呢啲系港产片嘅浪漫嚟噶嘛？ 咪错啊嘛！即系四小强有型勇气胜利。跟住个个男人咩到震，但又后生，因为你知噶啦，日本嘅妇女嚟讲，所谓后生不良就东京复仇者，我屌佢老尾。咁难得地冇染金毛，四个肌肉猛男好有型咁，男唔留长留发，唔讲废话，真系肉，真系热血最强嗰只，唔入去十七有鬼啦呢套嘢。所以咧，即系由我由哪吒去到九龙城寨咧。即系叫做，难得我香港都就系俾我咁 举个反面例子啦。香港好多人睇嘅《正义回廊》，基本上出咗香港就冇人睇噶啦，唔系完全零，但系可能 佢唔系海外片嗰类嘢咯。因为 但系唔会比哪吒好得好多咯，出咗海之后， 因为好实际嘅。咁呢类《正义回廊》呢类咁嘅片咧，系要系当地人睇先有共鸣嘅。你好啦，你一离开咗香港，你就好难 时空地嘅问题咯。 系咯。即系嗰阵就是你鬼佬拍啊，大佬啊，你试下美国嗰啲乜鬼十二怒汉嗰啲片，你摆香港放，系套嘢系经典好片，但系唔会好多香港人会想睇咯，好现实嘅， 差唔多嘅情况咯。即系而且啱啱嗰阵时空仲有一个就系关于香港点解要睇呢啲法律打飞机片，嗱呢个嘢唔系我讲噶，我唔记得边个讲噶，喺网上见到执人哋口水咩咋，话呢套嘢系法律打飞机片。所以咪只有一时一地，只有香港呢个时空呢、这个时间，甚至呢套嘢如果系十年前上，冇咁红嘅都一样情况嘅啫。大家明啦，我唔想唔讲到咁白，费事啊，记得又俾人敲门啦。 咁样咁有OK 嘅，我从来都系因为打飞机系冇问题嘅，反正有一个飞机不打打不打，重申呢句，你有权咪打咯，唔打飞机攞做咩？ 因为电影毕竟是一个文化就会有啲背景，有啲佢建基于嘅嘢系举世皆通嘅。咁有啲嘢係真係你一时一地嘅，就咁样啫，你冇得强求嘅。所以呢个现象我只能讲就係大家睇开啲，唔需要同佢哋拗，你唔需要针锋相对喎，讲好踩个破嘢一文不值，亦都唔需要捧到咩啦。 我直情係得嘅，随便嘅。即係讲就係你鍾意讲乜嘢就讲乜嘢囉，即係用啲球迷讲句就係、是、难得利物浦而家好大机会攞杯，你咪就打飞机囉。咁你曼城而家你咪成机踩佢应该嘅，有一句难得有呢个机会你唔踩佢，你下次唔知几时有机会㗎啦。呢飞机可能下次唔知得十年八载先有一次，即係可能有咁大机会，你唔呢个时候唔打仗飞机打到准傻嘅你。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人立场啊，有咩刀片机杰特到唔好搞我啊！ 我容许嘅，即系我见到话呢样就嘅，唔系咩叫 fans 啊，唔系咩叫爱国啊，爱国打飞机嘅，爱国必定系打飞机嘅，又只有问题就系、是、你打还打，干净少少，唔好入阵味，唔好太过嚟，阵味唔好咁臭，得噶啦。 OK 啦， 虽然好难嘅呢样嘢，好啦，咁今个礼拜又讲埋呢两，讲下啲叫娱乐嘢啦，当系好，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